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96集，能量劫持。 这是江瑶大喊，他试图踢动自己的小腿以摆脱这股看不见的力量，但却没有丝毫效果，只看见这道诡异的黑手印正沿着自己的小腿一寸一寸缓缓往上攀爬。 江瑶，我快撑不住了。 陆星月咬着牙，缠绕的光索在他的手上勒出了道道血痕，而眼见情况不妙，江瑶连忙屏息静气，开始驱动体内的能量脉络聚集到脚踝。 可恶，放开我。 伴随着一阵暗紫电光从下方闪过，江瑶感觉自己的小腿顿时一松，而那道黑色手印也随之消弭。江瑶刚舒一口气，但此时的他却忽然感到了一丝不对劲。他抬起头看向上方那根自己所挂靠的淡黄光索，却看到那道原本印在他脚踝上的黑手印赫然出现在了淡黄光索之上。 不好！ 江瑶脸色一变，刚要做出反应却已经太迟了，被黑手印所攀附的淡黄光索瞬间断成了两截。江瑶只觉手上的拉力陡然消失，在那一刻他恍惚窥见了一道张着巨大古意的黑影在上方闪现了一瞬，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，便在陆星月的嘶吼声急呼中仰面坠入了下方无底的深渊。 江瑶！ 沉闷的雷鸣翻滚在浓厚的乌云之间，饕餮抬头望了眼前方阴沉的天色，脸上神色未动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你确定就在这附近吗？三足扫了眼四周云雾缭绕的凌云山岩， 随即将视线投向了天空那片被乌云笼罩的巨大漩涡。凛冽的寒风中，只见那道横跨了数个山头的黑色漩涡沉默地涌动着，仿佛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将暗影投射在绵延的山石之上。而在那漩涡的中心地带，一条由迷雾勾织的通道由下而上，飘渺的暗影穿梭其中，渐渐消失在漩涡深处。 哼，放心吧，看护鬼门这种事他可是必须在现场的。 饕餮笑了笑，随即转过头看向了两人身后的某个角落。 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 一阵微风带着青草的芬芳从饕餮与三足身边吹拂而过，渐渐散开的薄雾中一道清丽的身影从天而降，从阴影里慢慢显出了身形。 100多年了，想不到又在这里见到了你。 轻柔飘渺的女声透出迷雾，只是听似平静的声音中却似乎并不怎么友好。而饕餮在见到这名长发飘飘的青衣女子后，则一脸随意似的招了招手，一副见到老朋友的样子。 好久不见，清明之神，看来你还没忘了我吗？ 百年前你给我惹的麻烦，我怎么可能轻易忘得了？ 青衣女子摇摇头，似乎并不愿与饕餮过多废话，随即将视线投向了边上的三足屋。 之前的鬼门事件多谢你的帮助，三足屋，只是不知此次你们到访到底所为何事。 实不相瞒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鬼市，只是凭我们的身份恐怕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混入，还希望清明之神您能给予协助。 三足屋向青衣女子恭敬地行了个礼，开口说道。 这次又要我开后门吗？ 青衣女子有意无意地瞥了眼饕餮，后者则心照不宣地耸耸肩，并没有否认。此次鬼市号称将拍卖传说中的魔石镇魂石，而这东西背后的黑手曾一手炮制了之前的鬼门事件，还害死了我的友人， 我必须去那里一探究竟。三足乌认真说道，关于此次鬼市的镇魂石传闻，不知您这边是否有些情报？ 很抱歉，对于这件事，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。每年的鬼市，虽然都选在我所当值的清明期间，但因为鬼市的隐秘性质，就算是我，也难以一窥究竟。 青衣女子摇摇头说道， 此外，还由于某人多年前的愚蠢举动，使得我惹上不少麻烦，对于鬼市，我已不会再贸然插手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 哦，即便这鬼市与那被劫走的思念能量体有关，你也不管是吗？ 饕餮依靠在岩石边上，忽然懒洋洋地插了一句， 别和我说你对那些能量体失踪的事一无所知，毕竟保证那些能量体被安全送进鬼门，可是你这位清明之神的职责呢？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 听闻饕餮所言，青衣女子那清丽的脸上似乎略微有些惊讶，但又很快冷静了下来，眼神也变得有些冰冷。 哼，所以你这次是故意拿这件事来要挟我，帮你开后门是吗？ 别误会，这只是一次公平交易罢了，对你对我都没坏处。 饕餮笑着正起身子，对青衣女子说道， 昨晚我们曾在丰都江边见到一对能量体军团，只是反常的是，他们并没有朝着鬼门的方向行进，而是消失在了丰都鬼城的方向。 鬼城？你亲眼见到的？ 青衣女子脸色微变，轻声呢喃道， 没错。 饕餮点头继续说道， 听说要进入今年的鬼市，就必须通过某场特别挑战，而那特别挑战的集合点似乎就在能量体所前往的鬼城里。此外，更奇怪的是，那一对能量体还没有幽冥界使者护送，反倒是某个不该留于世间的存在出现在了附近。 本不该留于世间的存在？ 青衣女子柳眉微皱说道， 你指的是 傀儡亡灵？ 饕餮注视着青衣女子的表情，道出了答案。 想必你也知道，自从上次的鬼门事件以来，流窜于地界的傀儡亡灵理应被清除殆尽了才对，但事实上却有一条漏网之鱼留存在了世间，而且这条漏网之鱼还能从幽冥界使者手上劫走能量体，似乎不简单呢。 傀儡亡灵只是无意识的傀儡，理应做不到这种程度才对，你确定看到的是傀儡亡灵？ 青衣女子质疑道， 气息不会错的，而且察觉到的还不止我一个。 饕餮说着，看似随意地拾起一块石子，在手指间把玩着。 当然，你要是还不信的话，不如直接问问幽冥界来的家伙，如何？ 话音刚落，饕餮忽然毫无征兆地伸手一挥，指尖的石子瞬间朝后方树丛飞了过去，只听哎呦一声惨叫，一个胖乎乎的身影顿时屁滚尿流地从树丛里滚了出来，抱着脑袋哀嚎道， 瓜哥哥，人家又不是故意要偷听的，干嘛要打我？ 委屈的暴哭应声而起，只见一只穿着鬼差服装的大蛤蟆摸着脑袋上肿起的大包，哭哭啼啼地缩在树丛一角，一脸无辜地看着前方的饕餮。 哼，都一路从丰都跟到这里了，还说不是故意的，你当我瞎呀？ 饕餮阴笑着，大摇大摆地走到大蛤蟆跟前，一把拎起蛤蟆的衣领说道， 我记得你好像叫蛙冕是吧？怎么不好好待在幽冥界，特意跑来地界给我填肚子是吧？ 不是这样的，瓜哥哥，蛙冕来地界是有公事要办的。 看到饕餮那副不怀好意的样子，蛙冕吓得都快尿裤子了，挣扎着想要逃走，却无奈他整个圆滚滚的身体被饕餮拎在半空，只能徒劳地蹬着两条腿，这使得他的样子格外搞笑。 哦，办公室啊？ 饕餮嘴角一勾，依然没有放手。 我怎么记得 当初阎王派你管辖的是幽冥界的九泉寨城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地界的事了？ 这还不是因为地府人手不够吗，瓜哥哥。 花敏终于停下了徒劳的挣扎，垂头丧气地说道， 每年清明的时候，咱们幽冥界都会派使者来护送思念能量体的，人家作为刚转正的新任鬼差，自然要被派到地界来干活呀。只不过 话说一半，花面心虚地垂下了绿悠悠的大眼睛，低头扯着衣襟，一副扭扭捏捏不想说的样子。 哼，只不过你活还没干完，货倒被劫走了。 饕餮轻笑着松开了手，径直替蛙冕说了出来。 昨晚偷偷摸摸跟在我们车后面的就是你吧？ 原来你们早就发现人家了呀。 蛙冕踌躇着，最终还是迫于饕餮的淫威，老老实实地说了实话。 其实人家前几天就来了，瓜哥哥。昨天好不容易才把周围的能量体聚集好，准备半夜送去鬼门，但不知道为啥，只不过打了个盹的功夫，那批能量体竟然不见了。 那么重要的差事竟然中途打盹，你这鬼差怎么当的？ 三足眉毛一挑，开口责备道， 蛙冕也不知道啊，蛙冕本来精神好好的，突然就觉得好困，所以…… 蛙冕哭丧着一张脸，声音越来越轻， 瓜哥哥，人家醒来后真的吓死了，就拼命地循着能量气息去找货，没想到半路上碰到了你们，再然后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，那批货就从江面上消失了。 蛙冕抹了把眼泪，将可怜巴巴的大眼睛望向了饕餮等人。 瓜哥哥，这是蛙冕转正后第一次出任务，要是被阎王大人知道蛙冕搞砸了，一定会生气的，求求你们帮帮蛙冕，把被劫走的能量体找回来吧。 听这描述像是中了什么法术呢，看来的确有人预谋劫持思念能量体。 青衣女子轻声沉吟道， 难不成这次的事真的和鬼事有关？ 哦对了，说到鬼事，蛙冕打听到了一条重要情报，就是关于你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特别挑战，瓜哥哥。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蛙冕急忙说道，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挑战，其实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陷阱。